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天龙网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跟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聚焦文化中心建设。此时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东，欢迎您，陈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您好。 我们感觉啊，你看再过20多天就要过年了。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啊，一旦离开北京的时候啊，就突然有一种依恋，因为北京有那么多的这种高品质的演出啊、展览啊，它不但能够滋养我们，而且票价非常的这个亲民。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排放亮相，该剧由杨立新导演、王刚、龚丽君等人艺实力派演员主演。听说排放讲的是北京的故事，很多观众慕名而来。 人艺的一些老演员，特别著名的演员，他所演的一些话剧肯定是非常有人气的，然后也会担心一些中低价位的票抢不到，但是实际上看来的话还是不错的。惠民政策的话对老百姓是有很大好处的。 这位观众花了80块钱买到了一张低价票，之所以能以如此实惠的价格看到人艺班底的精彩演出，得益于北京市政府的低票价演出补贴政策。据了解，首都剧场900余个座位，根据2015年颁发的《北京市惠民低价票演出补贴项目管理办法》，要求每场演出中的低价票要占到30%以上。北京人艺票务中心经理翟彦亮介绍，在首都剧场得到补贴的演出中，至少270个座位是100元以下的低价票。 低价票补贴政策每一张补贴100块钱，对于演出院团来说呢，能有更多的积极性。在销售过程中呢，观众也更加对低票价补贴政策持一个欢迎态度，低价票销售速度也很快。 自2012年4月至2017年，北京市文化局共对66个剧场经审核择优补贴了6097场，补贴低价票92万余张，累计补贴金额达到1.05亿元，直接受益观众达到230亿万人次。2017年，全市共对55个剧场经审核择优补贴1856场，比上一年增长35%，补贴100元以下低价票23.3万张，比上年增长61.61%。补贴金额2550余万元，直接受益观众近60万人次。 我们知道，咱们现在北京啊，就有很多这个剧场内正上演的这些高品位的这种啊剧作。 对，7点半左右正好是开始的时间。 对，我们在想啊，就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工薪阶层也有机会分享这些高品质的艺术盛宴。 北京呢，作为全文化中心，应该说呢，演出市场非常活跃。2017年，北京市的影像演出超过了24000场，观众呢突破了1000万人次。应该说呢，北京是当之无愧的演艺中心。现在每天晚上，北京影像演出不下70场。比如说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首都剧场、保利剧院都在同时上演着不同的剧目。在推进文化市场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始终关注着民生。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能够走进剧场，维护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近年来呢，我们出台了低价票的补贴政策。这个政策呢是一项惠民的文化举措。这个政策规定，在北京市的3000座以下的演出场所开展影像演出，每场要设置一定数量的100元以下的低价票。比方说一般性的演出，它的低价票要是总票数的30%，儿童类的演出呢要达到40%。对于收这低价票，政府每张补助100块钱， 对于歌剧、舞剧、交响乐等大型演出，每张补贴200块钱。 那陈先生，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你说现在这个高品质的艺术文化这种活动都需要很大的成本， 嗯， 这么多的低价票会不会影响到这高品质市场的发展？ 你看我们这个政策出台呢，它的目的还是要维护这个普通市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低收入的群众能有机会走进剧场，花较少的钱能够欣赏到高雅的这种的演出。 嗯， 当然呢，这种的对于市场来说呢，它是一个良好的促动，它通过这种引导能够使市场回归本体，同时也扩大了这个我们的观剧的人群，扩大了消费市场。实践证明，低价票的推出不仅不影响市场的培育，同时还促进了市场的发展。这几年呢，北京的无论是演出市场还是票价还是观影人数，每年都在持续上升着。 嗯，您刚才说了一张票低价票补贴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张80块钱的低价票其实原来应该卖180了哈。 对， 感觉看来这演出赚到了。 哎呦， 您说这是一种的政府的文化，这个叫做文化福利，市民的文化福利， 仁义嘛。这是全国的顶级的话剧殿堂。 嗯， 我知道那个低价票80块钱，那太便宜了。嗯， 对 对，那么低价票当然是特别的好，大家非常的欢迎，但是怎么样在保证这个有低价票的同时，咱们这演出质量还是要高水平，要精彩的，这怎么保证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年要大力倡导的，要推出艺术精品。这个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曾经指出，文艺创作的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在延庆、在通州建立了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体验基地，引导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人民，从火热的现实当中，从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来汲取养分，来进行我们的文艺创作。第二，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营造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的创作环境。在这方面，比方说这几年我们推出了、建立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艺术基金呢每年1亿，用于呢引导我们的舞台艺术原创，支持文化传播，同时呢还培育文艺人才。再比如呢，这几年我们还建立了北京剧目排练中心，通过政府搭建的排练场所，让更多的文艺院团能够在这里进行排练，进行艺术创作。 这种排练是免费的还是什么低价的？ 这是呢政府搭建的政务平台，用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来提供给我们文艺院团。现在每年大约有180个剧目从这儿排练出来，楼来走向了我们的演出市场。第三呢，我们还建立了北京剧院运营服务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搭建起了剧院、剧场和关系和观众共同受益的这种的一种平台。通过政府提供这个低价场租，让优秀剧目来演出，同时呢观众也通过低票价来欣赏到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此外，我们还搭建了展演平台，比方说这个春喵行动，这个北京市优秀剧目展演，这个圆梦中国北京故事小剧场优秀剧目展演，此外还有金秋优秀剧目展演、京津冀优秀剧目展演，这些都让我们的剧目跟老百姓有更多的接触。此外呢，我们还大力倡导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推出精品，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文化里面具体体现，把更好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广大市民。 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我们的市民能感受那么多的优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其实背后离不开政府的这种投入和推动。 对， 那眼下我们知道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呢开始置办年货，筹备年夜饭了。那我相信啊，这个陈局长，你们作为文化局也要在准备过年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大餐了。今年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北京的年味更浓的举措？ 今天上午呢是戴市长陈一宁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当中呢提出呢，要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让文化深度融入城市发展。今天正好是腊八儿， 没错， 春节年的氛围越来越浓。 嗯， 为了满足市民能够这个在节日期间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文化大餐，希望广大市民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文化年。这方面一是呢舞台艺术，舞台艺术可以说叫做异彩纷呈，这个包括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曲艺、杂技等等11个门类，节日期间将推出280场演出。同时我们今年呢还推出特殊的板块，叫做戏剧戏韵动京城，就是京津冀三地的戏曲院团联袂演出，从初一到十五当演出25场演出，这里边有京剧、有昆曲、有梆子、有评剧，可以说名家名团名剧非常值得期待。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也是丰富多彩，全市4级联动，将有400场文化活动供市民选择，里面包括有民间花卉、有讲座、有电影、有这个节目演出等等。当然了，最受欢迎的当属北京的春节庙会。这个庙会呢，我们今年呢还是仿照前两年的做法，精选了10大庙会，叫做举办叫做文化，这叫做文化惠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 这个得抢，我去年就没抢着。 对，这个不用着急，从2月8号开始，也就是小年腊月23，连续3天，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文化局的北京文化北京官方微博二维码，还有北京卫视的摇一摇，来参与抢票。希望我们的市民呢，通过逛庙会，在庙会当中，在春节当中，感受到浓浓的京味文化的独特魅力。 好，记住了，腊月23，也就是灶王爷上天那天，咱们开始抢票。因为我知道，这个反正我是小时候，就是一过年，这个逛庙会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北京春节的一个记忆。一直，而且从小到大，大家好像觉得都是去领这个免费票，大家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然后又非常实惠的地方。 对，我每年过春节还到现在还都去逛。 对，其实不知道，刚才那个陈局长一介绍，我们北京市政府也讲，每10大庙会组织都是有成本的， 对， 都是离不开北京的文化建设的这种努力。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片了解一下。 在2017年，全市营业性演出24557场，这24557场吸引了观众1075.8万人次，演出收入17.17亿元。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了剧场。2017年度，55个剧场共推出惠民低价票演出2721场，择优补贴演出1856场，比去年1365场增长了35.97%，补贴低价票23.3万张，实际受益的观众达到了60余万。在文化建设当中，市区乡镇和行政村4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6815个，覆盖率达到98%。开展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市区街乡社区村4级联动，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4万场，参与群众3100万人次。全市有乡镇街道、行政村基层文化队伍9426人，注册文化志愿者3.4万名，志愿团队334个。2017年培训1000名文化组织员，到2017年已经累计培训4000人。 通过刚才这样的一组数据，我们了解到了政府对于这个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非常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哈。那么去年12月底啊，我们记者去这个首都图书馆有个采访回来跟我说， 特别惊讶，说那边有一个叫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群众精品节目展演，他在那儿看着有快板，然后有这个京剧联唱，还有这个舞蹈啊等等等等，都演得特别的精彩，而且说是这是群众自己演的是吧，水平还特别高，参与的人还特别多。我们知道现在北京有不少这样的活动，哎，特别想知道这种活动是怎么参与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呢？ 嗯，好。北京的这几年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民群众是主角。人民群众既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又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看，已经成为首都一道非常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刚才您说的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也是我们这几年搭的一个群众文化的平台。这个平台叫做四级联动，市、区级、乡镇、村和社区，叫做四级联动，贯穿全年，覆盖全市。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就参与到想参加的活动。这个平台呢，应该说内容非常广泛，它包括了六个板块。 嗯， 比方说歌唱北京，它主要以合唱为主；舞动北京，比方去年举办的广场舞大赛， 嗯， 还有艺韵北京、戏剧北京、影像北京和阅读北京。通过这个板块的搭建，老百姓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能够多层次的、全方位的来参与进来，因为这是群众自己的活动舞台。第三个方面呢，应该说呢，这几年为了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市委市政府呢政策引领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市是全国文化中心，去年呢北京市成立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的小组，蔡奇书记、陈宁代市长亲自挂帅，并且构建了一河、一城、三区还有这个三带两区的这个工作格局。同时我们还出台了一加三公共文化政策，制定出台了扶持群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扶持政策。目前现在北京市活跃在基层的群众文化团队超过了13000支，常年参加合唱的群众超过了30万人，这就是我们群众文化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沃土。所以说活动多，去年首都市民文化活动一共举办了24000场，参与市民达到了3000万人次，可以说呢叫做红红火火，而且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 刚才说的这个合唱应该感受很深，现在很多公园里头都有、 哎、 是吧， 唱红歌的、我们家一到晚上无论无冬立夏呀、那歌声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所以说到这个公共文化建设啊，我们的记者马强带您走进啊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城市书屋。城市书屋是干什么呢？来看一个短片。 走进位于朝阳区郎园文化创意产业园里的城市书屋，记者看到书屋里宽敞明亮，温度适宜，并针对读书人群提供上千册图书的借阅服务。正值午休时间，不少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都会选择来到这里，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读一本喜欢的书。 就是比较安静吧，你就是中午休息一下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嘛，就特别好。 在这个附近上班，然后家里首都比较远，然后这儿就开了这么一个图书馆，然后可以通借通还，我觉得特别方便。 你就感觉整个你的周末的时间，或者你工作稍微有点间隙的时间，就交给这儿，它可以碎片化，也可以整体化，就会安排的特别充实。 郎园文化创意产业园企划总监宋秀平告诉我们，城市书屋为喜欢读书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休闲场所，同时也为书友们创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平时会举办很多的活动，比如说电影晚自习、狼人大师课，包括一些读书沙龙。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活动，然后来了解这些书，看不仅是看书、借书，而且能够参与到很多读书相关的活动。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市的很多区域都以步行15分钟为服务半径，建有包括城市书屋在内的多项公共文化设施，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因为我工作在这儿，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书房就特别方便，然后但是我家的附近都没有这样的书房，就希望就是多有几家这样的书房，然后覆盖面广一些，这样的话就是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到书房去看书这样的。 哎，你看这个小姑娘，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首先啊，在那个氛围里，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神情啊都特别的滋润，特别的有气质。但她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郎园这个书屋虽好，能不能让北京这么大的面积里一起补足这个文化公共建设的短板？您看这个，咱们文化局有什么样的设想？ 北京的文化建设呢，应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全国都走在了前列。但同时呢，适应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比方说在硬件建设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现在北京市呢，我们四级公共化网络已经建成，全市的覆盖率一共达到98.35%，文化设施呢有6815个，但是在个别村和社区还有空白点。比方说今天上午陈建宁代市长在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我们的一些大型的居民区，比方说天通苑，还要在文化建设方面还要补足它的空白。第二个方面呢，在文化服务效能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我们有的地方还没有文化设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些文化设施呢，有的地方利用还不高。同时呢，如何更加精准地适应老百姓的需要，提供更加有效的文化服务和产品，也是需要加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也是总书记所提到的高原和高峰的问题。我们现在每年的文艺创作，每年的市属文艺院团原创节目不下30台，但是精品力作还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少的。这方面也需要加强， 还可以更多， 还需要更多。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今天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所对文化工作的这个总的部署，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呢，全力推进北京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补足短板，在“十三五”期末，文化设施要实现全覆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提升服务效能。在这方面，一是我们要把一家三政策落实好，特别是要按照这个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和数字化的总要求，来硬件要建设好，软件服务要得到新的提升，同时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第三个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还要提供更加优秀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我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这方面，应该说呢，按照我们的总体要求，就是要生产一批叫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能够接地气、能够传得开、能够留得住的一批艺术精品，来回馈我们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的需要。 有这么多要做的，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哈。那么前期呢，我们通过首都之窗和千龙网这样的一些平台呢，也推出了一个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活动，截止到1月20号，一共有16万人次来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叫快乐大树的网友，他提问，他说：“我从小就特别热爱文艺，年轻的时候啊，忙工作，忙着照顾孩子，操劳了一辈子。去年刚退休，现在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了。哎，我能不能参加到这个文化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呀？怎么参与啊，陈局长？” 您提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应该说呢，志愿服务呢是社会文明风尚一个重要体现。常言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提升了自我。文化志愿服务也是志愿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志愿服务方面，现在我们在北京市群众艺术馆成立了北京文化志愿者中心，在各区文化馆有21个分中心。在这些志愿服务当中，

月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 此时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一把手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陈东，欢迎您陈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您好。 在北京啊，各大博物馆啊，包括公共场所，有很多活跃的一批这志愿者队伍， 嗯， 他们分文不取，但他们的服务啊，特别让人家感觉啊，一彩纷呈，特别能体现咱们北京城市的底蕴和这种热情好客。 嗯， 所以我在想一下，咱们设施建设到位了之后，关键是组织人员啊，其实这个里面是至关重要。下面呢，我就向您介绍一位活跃在延庆乡村的一位农村的文化组织员。 这几天在康庄镇小峰营村的文体活动室里，村里的宣传文化组织员田秀琴正在组织村里的村民们排练舞蹈。虽然室外寒风凛冽，但在活动室里却是春意融融。临近春节，他们排练的节目将要登上村里举办的春晚。 嗯，我又在村里组织我们村的姐妹们，每天晚上排练舞蹈，还有快板10多个节目吧。准备过年的时候奉献给我们村的村民，给他们来一个迎新年晚会。为了村民的文艺生活，扩大生那个文艺活动啊，积极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文化活动里边来。 村里有了像田秀琴这样的乡村文化领路人，村民们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也是逐年高涨。 小田吧，对这项工作吧，特别的上心也用心。我们大家呢，觉着有了这项活动吧，有了文化组织员，对我们这些个比较像我们吧，都属于进入老年化了。我都快60岁了，觉着有这活动了，我觉着特别开心。 同样，在延庆镇郎庄村的文化活动室里，宣传文化组织员李玉强也正带领村舞蹈队的成员们排练着春晚节目。除了要组织好村里的文体活动，李玉强还负责村里的益民书屋和数字影厅的。 赶到这礼拜六、礼拜日，孩子有空的时候，俺们益民书屋也是全天开放。 宣传文化组织员的上岗，使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闲置、利用率不高的局面迅速改观。许多村原来冷冷清清的文化大院，现在红红火火，人气十足。沉寂的农村不仅活起来，而且活起来。 我看到他们，我就想起我一次这个旅行啊，在云南怒江。在傈僳族的聚居区，他们晚上给我们表演了一次什么呢？4声部合唱。 哇， 就当你闭眼听懂，你觉得这完全是专业社团，4个声部而且交叉的那种，简直娴熟极了。 纯净的人生啊。 对，你走他们身边，你发现他们就是白天在地里啊种土豆种蔬菜的那些普通的农民。 嗯， 所以发现其实你看，你要农民要是没有人引导的时候都比较害羞的嘛，不太敢去唱，不太敢去表演。当一旦引导了，他们就从表演者变成了一个自己也很享受这个唱与跳这个过程。所以我感觉你看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农村的组织员特别重要，他们像一个种子一样，把这个乡村的这种这艺术细胞都激活了，让大家的生活品质上来了。所以我想问问，怎么能让这些的种子更多起来？ 文化组织员呢是基层群众文化的骨干和带头人，有了这批人，我们的群众文化才能够更加的红火起来。像您说的似的，群众的文化组织员是种子，是火种，他能够有这么一个人的带动，一片就能够发动起来了。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呢，我们非常关注人才的培养，没有人 我们很多活动也开展不起来。在这方面呢，我们市政府制定了一加三的公共化政策，这个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硬件建设要有标准， 嗯， 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四级文化网络要建起来， 嗯。 第二个这个办法就是我们要提高服务效能，就是软件服务要有规范，这里面就包括人的培训和培养。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正在制定的，就是我们的绩效考核，通过绩效考核能够使我们的社会力量更好的发动出来，能够使我们的文化效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关于队伍建设，我们现在呢有三种办法。第一个是我们为基层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中心配备3到4名工作人员，来加强我们基层文化设施的组织和管理。第二呢，我们深入到这个村和社区，采取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方式，每个村和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文化组织员。 嗯。 第三呢，这个队伍有了，现在我们的社区和村的文化组织员全市的总数超过了9000人。但是队伍进来了，队伍建起来了，人招进来了， 嗯， 但是怎么提高他们的素质， 要给他们培训， 发挥更好的作用，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又开展了叫做千人培训计划，就是每一年市级培训1000名基层文化组织员，这4年下来已经培训了4000多人。同时呢，各个区也用各种方式也培训本区域的基层的文化骨干， 嗯， 这一年也累计培训了50000余人次。在培训方面，我们有个标准，叫做六会的标准， 就是 会做群众工作，会组织活动，会合唱指挥，会简单的演奏乐器，会简单的编排舞蹈，会计算机操作。为什么把这个会做群众工作放在首位呢？因为文化它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要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我呢经常到这个街道乡镇去这个调研，很多基层的干部跟我反映，一个村一个社区如果它的文化活动要搞得丰富多彩的话，这个村这个社区它的干群关系邻里关系也是非常和谐的，这就是文化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的以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独特的作用。所以这个作用的实施有赖于我们要提高我们基层的文化组织人的素质，所以六会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实现途径。 嗯，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文化组织员哈，在这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嗯， 大家你想一唱一跳开心了，的确就邻里间正常的交往就有了。 对， 我想起咱们这个北京城市现在绿化里啊， 嗯， 现在胡同改造其中有一个叫胡同口袋花园。 嗯， 他在这胡同里，因为胡同里没有绿地嘛，他装了很多的箱子， 嗯， 于是在箱子里插上花，有在墙上。 哦， 所以这一下一个什么效果呢？不单胡同漂亮了，邻里之间的交流特别多了。 嗯， 以前啊，比如说咱俩家住邻居， 嗯， 咱俩只是什么时候说话，你把我们家地占了，我找你说的说的，或者什么这边堆放的杂物， 嗯， 其他的这个居委会的人来， 嗯， 街道人来说， 嗯， 一种花之后，大家都交流这个， 嗯， 所以整个环境好了，邻里的关系变得特别和谐。 嗯， 所以像您说的嘛，就这些文化组织员，他们一旦要带动了以后，他不仅仅是唱歌跳舞， 是 一种幸福感，其实也整个社会的深度的和谐，这的确是一个大棋。 嗯。 对， 加强大家的交流哈。 对，没错。嗯， 好，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这有一位叫幸福的小马的网友，他提问，他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通州现在也是城市副中心了，说我们今后是不是可以不用进城就能在家门口看到更多的精彩演出了呢？陈局长， 他的这个期待是可以实现的。我今天可以透露一下 哦， 通州府中在北京的行政副中心，我们要有这个要建3个重大的一个文化设施， 哦， 比方说剧院， 嗯， 这个图书馆，还有博物馆。今天上午陈锦宁代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这一点。这3个文化设施呢，现在已经那个有的选址，正在进行呢设计招标， 嗯， 有望 2018年正式开工。 这是什么？ 这是应该说是，剧院 哈， 图书馆 啊 和博物馆， 这三个 是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 嗯， 其中剧场这个剧院呢建成之后，里面将包括有音乐厅、有歌剧厅、有戏剧厅，市民朋友可以在里面可以更加这个享受更加美好的进行艺术鉴赏。 嗯， 那也包括像朗园那样的城市书屋会走进这些地方吗？ 书屋也会走进去。 嗯， 这是我要跟待会儿跟您这个交流第二个方面。 嗯， 再说这个 图书馆。 嗯， 图书馆呢建成之后呢，将是一个既有传统的阅读，也有加上了现代的功能，包括体验，包括多媒体，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的公共服务场所。 咱们刚开始说了，说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时候，有时候你浑然不觉， 嗯， 一旦离开了北京呢，你会突然特别想念北京的文化生活， 对， 它的那种高品质的演出啊，各展览啊， 嗯， 你像比如咱们的仁义的话剧啊，各种各样的交响乐、芭蕾舞，你觉得哎呦，这个城市里有这些真美好。你有的人已经养成了定期的去参与的习惯， 是， 有些人他其实在这个氛围里也滋养自己， 嗯， 但另一方面，你看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我就发觉我到的城市越多，我越发觉就是北京的美好。这不仅仅说北京啊，作为大都市，你的物质建设、硬件建设不逊色于任何世界的名城，尤其是北京独特的文化气韵和历史积淀，让我们和这些世界名城相比的时候，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 嗯， 所以我们特别珍惜北京的这样的文化氛围。 嗯， 对，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应该说呢，北京呢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呢现代气息又非常彰显。北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城市文化的风貌，就是首都风范，就是首都风貌， 嗯， 古都风韵，时代风貌，这个就是我们北京的文化一个真实体现。 嗯，确实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首都文化这个文章还是大有可为的哈。嗯， 对，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这么多关于首都文化建设方面的新的一些亮点，以及更多的让我们值得期待的东西。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陈局长。 嗯，好，那么下一个时段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我们还将就聚焦文化中心建设这个话题来继续探讨。我们一会儿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夫淡。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还有北京时间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还可以跟一把手进行互动和交流。 嗯，我们这个阶段的主题呢叫聚焦文化中心建设。 嗯， 此时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北京文物局局长舒晓峰。 嗯， 欢迎您，舒局长。 朱局长跟我们聊一聊，把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片如何擦得更亮。 嗯， 那下面呢，我注意到今天啊，咱们这个记者已经去了这个北法海寺。 嗯， 而且我看到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要把北法海寺二期的修缮工作提到了报告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应该说呀，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这些年呢，我们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呢任务很重，成效呢也非常显著。那么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呢也非常多，在这些众多的遗存当中呢，这些年呢我们陆续修缮了不少，但是呢毕竟还有不少没有修缮。那么我想呢，我们下大力气对这些文物进行保护和修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 嗯， 从国家的层面，从民族的层面呢，我们保护好这些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从我们北京市的层面来看，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推进文化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那么具体到我们观众朋友、市民朋友们，实际上呢，我想恐怕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我们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文化遗产呢保护好、修缮好，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嗯， 对，说到北京这个文化历史名城啊，我们一定要提到北京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个呢不单是北京的文化地标，也是咱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精髓。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短片了解一下。 说起法海寺，相信很多人第一个都会想到位于石景山模式口的南法海寺。其实还有一座历史更为悠久的法海寺，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位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万安山路的北法海寺。这座法海寺呢，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就在这里呢，也刚刚完成了一期的修复工程。 北法海寺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元明时均称红教寺，顺治17年重修改为法海寺。北法海寺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分中院和南北跨院三个院落。中院轴线上依次建有弥勒殿、大悲殿、钟鼓楼等建筑，此外还有石碑、摩崖石刻等多个时期的历史遗迹，遗址保存完好。 我现在就进入到了北法海寺，可以看到两侧的钟鼓楼都已经完成了修葺，上面的彩绘非常的艳丽，这些都是通过我们工人手工绘上去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个北法海寺的院内呢，还保留了原有的墙面、供台，还有一些石碑，最大程度的还原了这座古寺庙的风貌。 目前北法海寺遗址保护工程一期已完成修缮面积2291平方米，采用修旧如旧的修复工艺，有效保护文物的同时还原历史遗迹，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加现代化元素。北法海寺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遗址保护后的北法海寺将成为西山林场及海淀景观区内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亮点。 北法海寺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北法海寺遗址的保护和修葺，也是北京市推进三个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里呢，不久之后将会启动二期的修复工程，届时这座拥有大量历史遗迹和北方寺庙文化精髓的皇家庙宇将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个文化带工作的推进呢，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哈。我们先来说说这三个文化带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提出应该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在去年9月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又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推进三个文化带的这个建设哈。这样，书局跟我们来说一说三个文化带它的这个从提出一直到现在，以及未来发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 三个文化带的提出呢，实际上是在2015年的时候， 嗯， 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考虑到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分布的特点，提出了这么三个文化带的概念。这个三个文化带概念提出来以后呢，各个方面呢都非常关注，也认为呢，确实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跟传承展示和利用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写进了很多我们北京市的重要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写进去， 新总规里体现了哈。 对，咱们说的这个刚才提到这长城文化带，我给大家额外的介绍一下啊，咱们的书局长不单管长城，而且喜欢爬长城，另外还喜欢拍长城，是个真正的这个长城通。今天就带了几张书局长的长城作品给我们展示一下，这都是哪一段长城，它的妙处在哪里。 好，我们大家呢都非常熟悉的长城的，像八达岭长城啊，居庸关长城啊，或者像慕田峪长城啊，实际上北京的长城呢还有不少。我现在展现给大家的这张长城的照片呢，是位于密云古北口镇的盘龙山长城。实际上从它的蜿蜒曲折一点不输给八达岭。 我给大家多说一句，就这张片子就说这一看就是老长城拍的。为什么？你看这个云气，而且这个是斜阳，这一定是在北京看好了天气，从北京开车到呢。你想这路上那两三个小时，所以早就算好了位置，等着好天的时候去的，是这样的吗？ 所以实际上 说我在那等着呢。 老长城都会有自己心爱的这么一个拍摄的角度，它四季有不同的角度，阴晴云雪啊，阴晴雨雪的它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长城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书记长一般这样老长城都是有自个儿喜欢的位置，一看这个天就到那个位置去了。 是这样。 这还有 第二张照片呢，也还是在古北口。是在盘龙山长城的西侧。叫卧虎山。现在 这水蓝蓝绿绿的，好美啊。 这个水呢是潮河。 然后在潮白河的潮河。 对对对，这个边上的这个敌楼呢是两座。叫姊妹楼。然后沿着山脊爬上去的叫卧虎山长城。实际上卧虎山长城呢，它的山势呢要比盘龙山长城呢要这个陡峭的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呢不输给慕田峪长城。 咱们北京这段长城的敌楼，其实有机会让朱局长好好讲讲，千姿百态，功能上的形制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有很深的讲究。 对对对。 所以一说到长城啊，一般人可能就会想到比如八达岭长城啊，或者是司马台长城啊等等。您看这个书局这个老长城一下子就给我们点出了两个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的点。那么这次呢三个文化带的推进，其中这个长城文化带的推进，可能它的这个建设就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长城更多更美的风景，是吗？ 是。北京的长城呢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个就是明代以前的，比如说北齐长城。再有一个呢就是明代的长城。明代北京长城呢有500多公里，跨过我们六个区，实际上它包括砖长城、砖石长城、土边长城等等形态。 我们现在建的最多的就明长城了。 对了。像八达岭长城啊、居庸关长城啊都是明长城。 我看您这里边还有一张照片，这有什么特殊的呢？ 那这张照片呢， 一块碑在这儿。 这张照片是长城从东向西，由天津河北进入到北京境内，第一座敌楼上面的一个情况。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三界碑，也就是 三界碑。哪三界？ 北京、天津和河北 京 津冀这个地方交界。所以呢在上面呢这是一个三界碑。它有点下面这个柱子呢有点像一个奔驰的标志。每120度在地面呢用石头子儿摆出了一个这个地方的名字。 这个推进一点能看得底下那字儿哈，北京、天津、河北。 这个是北京、天津、河北。所以呢这个地方被很多朋友叫做一脚踏三省。就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京津冀都站到了。 您看其实这一个小的这种位置的突出，它以前是没有这么个地儿的。它是后来因为有这么个特殊的位置做出这么一个图，特别体现比如咱们长城的管理者对这个长城文化的爱护。 对， 然后把它建成一个人为的景点，它作为风景很独特。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是不是给咱们京津冀啊保护长城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呢？ 是的。实际上北京、河北和天津呢在历史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呢，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共同来做。比如说像长城保护，像这种一脚踏三省的地方，或者北京和河北 长城交界的地方， 嗯， 就需要我们联合行动。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纲要的框架之内， 嗯， 研究确定了北京、天津、河北历史文化遗产包括长城在内的这个合作和保护的框架， 嗯， 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框架之内呢推动相关的工作往前推进。 嗯， 嗯， 电视台那种经常接到电话，市民打电话说我们发现了这有一个碉堡， 嗯， 您帮我们看看这是哪个时代的，是那个抗日时期的还是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也有人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清代的一个公主的坟，但现在已经有一半都塌了， 嗯， 能不能赶紧让文物部门来看看。所以我们觉得哎呦，每接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心里特别暖热乎乎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爱护身边的这种文物，爱护像爱护自己的那种财富一样，而且特别珍视。这方面我估计书记您那边可能了解的更多吧。 是，不光是我们媒体经常接到热心朋友的举报啊或者反映啊，我们 书局也经常接到， 我们文物部门呢也经常接到很多朋友的反映来信来电，哎，提醒说哪个地方文物有些问题， 嗯， 哪些我们发现需要进一步的维修等等等等。所以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看起来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嗯， 实际上这种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大家的关注支持和帮助， 嗯， 其实需要我们广大市民的支持。 嗯，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荣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寻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咱们现在呢是两会召开期间，很多呢代表委员就北京的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啊，也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短片了解一下。 北京有七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在2011年，北京又启动了中轴线申遗工作。出席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很多委员都十分关注中轴线申遗工作。市政协委员安云记表示， 中轴线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北京这个金名片啊，一个贯穿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条线。 市政协委员范成玲认为， 硬文物和软文化之间怎么样的很好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关系，让这个腾退完了以后的古建筑或者古文物，让它能够跟文化的东西，活的文化的东西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哎，您怎么看待这个代表关于中轴线的这个看法？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呢，是一座经过规划而形成的城市，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轴线。 对， 它从南到北有7.8公里，所以呢，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中轴线。从2011年我们提出来中轴线申遗，到2013年已经被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那么这两年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特别把中轴线申遗呢作为我们老城整体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从去年开始，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协调机构，还有工作专班，也制定了到2035年的工作规划和中远期的工作计划，以及3年之内的具体的项目计划。2018年我们将完成4大类26项重点工作任务。我想这些工作呢，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一定会把这个中轴线申遗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 说到这个中轴线申遗啊，也有很多朋友有问题，因为我们前期也通过首都之窗、千楼网等这些平台推出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这样一个建议征集活动哈。我们的微信网友冬日暖阳就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中轴线申遗我们是举双手欢迎的，但是呢，这不光是一个文化遗产，是一个景点啊，说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胡同里的四合院的老百姓都在这条中轴线上。那么中轴线申遗和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中轴线申遗呢和我们以往其他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太一样。比如说故宫、天坛都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有明确的院墙，有明确的范围，里面没有那么多百姓居住。中轴线附近有很多居民，有很多胡同、四合院，现在都有居民居住在里面。所以中轴线申遗实际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我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有一段话呀，我非常赞成，就是文物保护和改善民生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政府工作报告里边讲，在通过保护还要改善民生，同时在改善民生的过程当中实现更好的保护，中轴线申遗工作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呢，不仅要对文物实施本体的保护和修缮，同时呢还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实际上在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改善民生的过程， 对，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 让 大家呢居住的更舒适更宽松，同时这个也能够实现我们更好的修缮和保护，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而且这些历史遗迹因为有了人在这儿生活，它会显得更生动哈。 对对对， 它有更有京味儿嘛。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大家更有更多的获得感。 咱们说到这个北京文化中心建设，不能不提北京去年啊七大考古发现，不单是收获满满，而且很多项啊都填补了我们的空白。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短片了解一下。 这段时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正带领他的小组对于圆明园如园的考古发现进行研究。 如园遗址啊，出土的一件五彩琉璃构件。我们平时然后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一种颜色两种颜色，但是这个五彩呢是我们比较罕见的，别看是碎片，但是呢这是代表了当时皇家生活的信息的碎片。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修复呢，能够把当时的历史碎片信息呢然后拼合起来，能够反映当时皇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1996年开始，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出土大量珍贵文物。通过对如园遗址的发掘，基本摸清了如园遗址在嘉庆时期的布局，揭示了其精益求精的造园艺术和思想。而紫壁山房遗址的发掘则显示了该景区建筑遗存的形制及工程做法，并发现下层可能属于雍正时期的遗存，为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积累了新的考古资料，丰富了圆明园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们下一步呢将按照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呢持续的开展考古工作，然后呢把我们的考古现场呢向我们的公众开放。 除此之外，通州区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保护战国至清代墓葬1023座，较重要的有战国墓葬、唐代陆县县城爱眼墓、辽代仿墓结构墓等。陆县故城的西南为配合京唐高铁及城际联络线，发掘了大量而密集的汉代灰坑、水井、房址、墓葬，特别是水井的形制多样，在以往北京的考古发现中较为少见，推断这里是两汉时期陆县城外的生活和手工业生产区，与古城本身密切相关。统计显示，2017年北京市共开展考古勘探183项，考古发掘67项。围绕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建设及世园会进行的考古工作均成果斐然。 说到刚才这个北京市去年的七大考古成果，这个发布会我还去参加了，而且那天还专门去参观了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新发现的这个紫壁山房。看刚才这个采访的时候，在那个露天那儿，我们当时也站在那儿，然后这专家就跟我们说啊，你们看这片遗址上当年啊，这个有非常繁华的码头，还有非常精美的宫殿，是一片非常繁忙的景象，皇上就在这儿坐船啊等等，特别有意思。我知道实际上圆明园去年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发现，一个是紫壁山房，一个是如园，是吧？ 对。我们大家对圆明园的理解呢大多是比如说大水法， 对， 西洋 这是最有名的。 其实呢，那些都是广义上圆明园的东部地区。实际上现在西部啊，有相当大的面积也都向公众开放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紫壁山房，和 如园， 是大家不是很熟悉的。 是 一个紫壁山房是在圆明园 西北角， 也算是圆明园最高的一个点。如园呢是在圆明园的东南角，这个出了院墙是就是清华和圆明园之间的那条路了， 孝子营那边。 哎，对对对，这两个点呢是去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重点发掘的区域。如果说我们大家原来对考古呢更多的期待要挖出来什么值钱的东西，其实呢我们这次在圆明园对紫壁山房和如园的考古发掘呢，虽然没有很多珍贵的这种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文物，但是呢对圆明园的了解要比以前深刻的多， 很多建筑样式在这儿被发现哈， 比如说像如园，发现了嘉庆的御制石碑的石刻， 再比如说像紫壁山房的，发现了它叠压两个时期的这种建筑遗址遗迹，对于我们了解圆明园呢，有很大的帮助。 对，还发现那边有一个圆形的码头。 对对对，这个呢 当年是有水流过。 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朝的皇家建筑呢都有样式垒， 对， 来施工。 嗯。 甚至呢还有一些烫样保存下来。 嗯。 但是呢，我们这次考古发掘也发现，虽然大部分是按照样式垒的设计烫样来实现的， 嗯， 但是也还有不少和烫样有很大区别。 嗯，刚才我看在这个专题小片里啊，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通州陆河在大规模的现在考古发现。 对， 给我们讲一讲那里现在发现的是一个什么时期的这些遗迹，对整个将来未来咱们通州啊，比如这个考古啊，或者需不需要建博物馆啊，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旅游的新景观？ 嗯，副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文物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特别重要的发现呢，就是围绕着陆县故城遗址而展开的。 嗯， 2016年，我们对现在我们办公区附近的大片面积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数千座从战国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墓葬，同时呢，在墓葬 从战国到明清， 对了， 跨了2000多年呢。 更为重要的呢，就是发现了陆县故城遗址。这个陆县故城遗址呢，我们从历史资料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 嗯， 也就是从西汉延续下来。但是呢，去年2017年，我们在对汉代陆县故城遗址西南部发掘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不但有汉代的手工业区， 嗯， 汉代的道路，还有更早时期的一些遗址遗迹。有一位著名的专家刘清柱先生，他在总结2017年北京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时候， 嗯， 他特别讲到了陆县故城遗址的价值。 嗯， 他讲战国时期墓葬的发现证明，原来我们认为的陆县故城遗址始于汉代， 嗯， 还要修正， 还要再往前提， 还要再往前提，最起码要提到战国。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能考古发现呀，没有发现很多经济价值很高的器物， 嗯， 但是呢，对于认识历史、修正历史会有很大作用。 文化历史价值非常高，这里头还要建这个遗址公园是吧？ 对了，现在呢，我们已经确定对这处特别重要的陆县故城遗址实施原址保护。 嗯， 同时呢，要建成遗址公园，还要建一个遗址博物馆。 嗯， 哎， 我知道那儿还发现出了很多这个灰坑，是叫灰坑吧？ 嗯， 就是古人的垃圾堆。哎，古人扔的这垃圾扔到那儿，然后现在这专家就从里头就挖出点来研究，能研究很多东西。 考古研究垃圾是专门一个定向的学科， 嗯， 里面大有可为，是这样的吧？ 实际上，所谓灰坑呢，就是古人的垃圾坑， 是 它是生产和生活遗留下来的这种遗存。 嗯， 我们在通过发掘灰坑分析里面的包含物， 嗯， 会发现很多古人的生产生活的一些迹象。 嗯，好，我还有一个圆明园的问题还要请教一下书局哈。 嗯， 因为刚才也说到了紫壁山房和如园的这个，嗯，发现，应该说对于这个丰富圆明园的这个史料，还有咱们国家这种建筑的这种这个资料有很大的这个意义。那么今年圆明园发掘方面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工作吗？或者是计划？ 圆明园的考古发掘工作呢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嗯， 去年呢我们发掘了西北角紫壁山房和东南角的如园。 嗯， 今年呢我们还要按照原来的工作计划， 嗯， 对一些重点的文物进行保护和勘探以及发掘工作。 嗯， 比如说知名度不是很高的，有一些朋友会比较了解的舍卫城。 嗯， 它是有大量的土遗址。 嗯， 我们要对它实施遗址保护。 这个大概在什么位置？ 在圆明园的西部。 西部哈。 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其中有一部叫《文渊阁》。 嗯。 这个呢，也是在圆明园里面。 文渊阁。 哎，我们现在呢，要对这处呢进行 考古工作， 嗯， 把文渊阁呢它的原址闹清楚，进一步增加它的历史文化内涵。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叫风儿的呼声的网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圆明园我经常去啊，真不知道这儿还有这么多考古新发现。说我们这些地方啊，以后会对市民开放吗？我们能去看吗？” 因为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是常年进行的， 嗯， 当然冬季是不可以的。 对，十一月份我记得就停下来了哈。 对，等到今年开春， 嗯，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圆明园去看一看，到我们的考古工地去看一看。 嗯， 现在我们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也实施了叫公众考古， 嗯， 就是我们的观众呢可以到考古现场去看一看， 嗯， 甚至呢也可以就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考古队员们做一个交流。 可以啊。 对 对, 对， 而且我知道他们还做过直播哈， 啊，考古队员去交流啊。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考古迷，这可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新景点了，叫 对。去年这直播说是好多人看的。 去年呢，曾经对圆明园的考古工作呢做了一个小时的网上直播， 嗯， 点击量很短时间就超过了100万，所以确实有很多爱好者。 嗯， 特别关心考古工作，特别关心圆明园的考古工作。 没错， 我这边也有网友啊，希望您啊，嗯，介绍介绍这个大运河，这个运河文化带的打造。估计是可能通州附近的朋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运河文化带的这种打造。 运河文化呢，是我们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也是我们北京历史文化和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年，北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当中呢，也确立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节点。现在已经启动的，比如说像白福泉的遗址公园建设， 嗯， 再比如说像万寿寺东路的搬迁腾退， 嗯， 还比如说像八里桥的退役， 嗯，对，这个我们报道过。 对了，再有呢，就是围绕的通州， 嗯， 副中心建设和通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呢。大运河文化带的重点我们也放在了通州 啊， 哎， 但是源头昌平的白福泉这儿也有。 对了， 嗯， 2018年在围绕着通州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呢，有很多的项目需要展开。 比如说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路线古城遗址的建设， 嗯， 还比如说张家湾古镇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嗯，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像博物馆建设，都是围绕大运河文化带通州这个重要节点来展开的。 嗯，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去年报道的时候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八里桥这个退役， 嗯， 因为一查吧，当年咱们这个森格林沁和这个英法联军就在八里桥以桥为界，南北他们一块儿这个一场血战， 哦， 最后咱们这个清军是大败嘛，嗯， 对， 当时大清国最精锐的部队， 对， 这个蒙八旗，就蒙古骑兵在这里被这个几乎被全军会被击溃，而这边呢英法联军损失非常小。那会儿呢就说火器差异，有人说啊，以为这个火器不对，其实火器差异并不大，只是咱们赶上一个时机比较背。英军据说那会儿刚刚打败了拿破仑的骑兵，所以他这一门火器破骑兵一门灵，哎，反正也是那会儿的国运不济嘛，所以今天把它保护起来，作为通州文化一个历史的遗存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大运河呢，在流经的城市， 嗯， 和区域范围之内呢，有很多桥。那么在我们北京， 嗯， 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座八里桥，所以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当中， 嗯， 认为八里桥呢非常重要。那么还是我们再继续作为现代交通的一个通道， 嗯， 就不太合适了。 那据说那桥现在还有当年那场这会战的这个弹痕是吧？ 是的，嗯，所以我们想呢，这个想尽各种办法， 嗯，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决定今年年底能够让这座古桥呢退役。 嗯， 要说这桥质量也真不错啊，现在一直在过人过车，啊， 你看。另外我也注意到一个去年公布考古数字中一个数字啊， 嗯， 讲的说咱们一年考古探看总面积2280万平米，这多少？我算了一下，相当于3000多个足球场。嗯，为什么在去年一年之内出现了一个考古发掘的一个大高潮呢？ 北京考古勘探面积 急剧上升，实际上不光是在2017年，实际上这几年都是如此。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市政府呢出台了一个北京地下文物的管理办法，凡是重要的建设工程都要先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所以在这个法规的规定之下呢，各个有关的区和部门呢都非常支持我们文物研究部门的文物考古勘探部门呢也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在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北京的考古工作呢确实是在全国有声有色，不但面积大，而且呢发现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路线故城遗址，路线故城遗址的发现呢得到了全国2016年十大重这个考古新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也是各方面大力支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结果，按照今天我们讲叫已经是腊八了，冰天雪地，但是呢到今天为止还有我们考古工作者啊还在考古工地正在发掘， 太 辛苦了， 对，所以他们也非常辛苦， 向他们致敬。那书局，您说咱们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它的含金量在哪儿？下一步我们要如何来擦亮它呢？ 我想呢，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呢，它应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几个数字，北京有几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实际上，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呢，和我们中国的很多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在早期文化都非常辉煌，那么我们在早期呢，恐怕还是一个老少边穷，和这个洛阳啊、开封啊、西安比，但是呢，我们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北京这座城市呢，越来越往上面发展。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这一点呢是我们和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实际上作为我们一个大国的首都，北京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但丰厚，而且呢这个它以一个非常昂扬向上的态度展示给世人，那么我们在文化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呢，一个叫要保护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要深入地发掘它的文化内涵，传承利用给这个发挥更大的传承和利用作用。 对，您说的，其实我记得咱们去年年底东便门角楼上面开了一个读书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那个角楼的修好之后吧， 左安门角楼， 左安门角楼，对，会发觉以前比如说你搞一些展览，但做这个书屋的时候，它太有气质了，很多人非常愿意去那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既保护其实又是在重新开发利用，我觉得这是有点这个神来之笔。 实际上呢，北京的很多文物在进行修缮以后如何向公众开放，我们提出来更多的要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文化设施，向公众提供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传承好利用好。 好，非常感谢书局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一起了解到了北京在文物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希望在新的一年看到你们更多的成绩，谢谢您。 谢谢。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稍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平时这几百块钱的健康投资都舍不得，可到了医院里啊，几百块钱也不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所以呢，归根结底，拥有一个好身体才是王道。 对啊，只有身体健康了，那生活才更有质量。 嗯， 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鲜芋仙海参，就是为了给您送健康。 对， 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活动中呢，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划到每一盒野生海参啊，只要666块钱，每一根海参呢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春节专档贵在精细，凡是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除了赠送您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之外，还要再送一床100粒的驼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净重4斤半的冬季大被子，吊牌价是2980块钱一床，之前的团购价也得大几百，但是今天啊，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 是， 所以呢，春节要送礼的，想要孝敬父母的，今天就是个好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4019的朋友就说了，我爸吃海参已经有5年了，感觉这几年就很少生病，白头发都少了许多。今年回家我订购2盒海参带回去孝敬他老人家。还有4871的朋友说，老妈病刚好，我想订点海参给他，能吃吗？ 您可能还不知道啊，特别是野生海参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里面，每天呢穿梭于礁石和珊瑚之间，以浮游生物为食，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它们都会吐出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那在通过2到7个月的时间之后呢，它又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来。 嗯， 所以呢它适合老人和孩子来吃。 那么现在赶紧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春节专档，花1999元订购3盒120多根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才15块钱。所以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30秒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5块钱给全家人的健康做个投资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再多送您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您要知道，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力度。